developed by Master Wux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Oh, then you must know what happens when I flex my pinky. No. You know the hardest part of this? The hardest part is cleaning up afterwards. Okay, take it easy. Now listen closely. Panda, Oogway may have picked you, but when I'm through with you, I promise you, you're going to wish he hadn't. Are we clear? Yeah, we're clear. We're clear. We're so clear. Good. I can't wait to get started. 又是一段层次非常分明的啊一种角色戏对手戏，一个呢是惊慌失措害怕，有点像那个大牢里的景色重现哈，另外一个是非常的自信得意，甚至有点阴险。 对，这是一个老司机对付老小白的一个段落。对， 好的，那同学们，你们的考验来了，老司机如何对待小白呢？ 对，这让小白是怎么被虐的？ 小白一上来以后就是很震惊很恐惧，说无锡掐指功，不要用这个无锡掐指功，他认出来了，所以他不是小白。 嗯， 他其实有一定的功夫的基础的。 对，他听得多、啊， 至少有些理论，有些耳濡目染。 对。 The Wuxi finger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戏剧化吧，啊 ，The Wuxi finger hold,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就说啊，掐指功，不要用掐指功。 嗯，是 ，The Wuxi finger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啊，关键词呢基本都在这里，说话颤颤悠悠的是吧，感觉就是非常恐惧， 也没什么连读，就一个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他这个 not 读得很强烈，大家再听一遍、 the Wuxi finger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yes、 他就那个带着颤音的 not，因为你想就像有个人拿着枪对着你的大脑一样， 嗯， 扣动扳机你的脑袋就开花了。 Oh please， 对，哎，就这感觉哈、 嗯、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所以这一指功啊叫 finger hold， 对，就跟我们这个按摩一样，指法手法啊，对，怎么揉怎么搓，只不过这是一种什么呀，杀人的手段而已啊。 指法叫 finger hold、老师来 好，The Wuxi finger hold 啊、，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啊、非常的害怕啊。 所以你这一上来呀、你的情绪就得饱满了。 对，这个呢，大家呢就可以练一下自己的这种情感的变化啊。比如说 ，Please 非常可爱 ，Please 非常尊重对方，也可以是这样 ，Oh please， 对，非常的怎么样呢？恐惧哀求对方，一样的道理，同样的一句话可以有 N 多种。我们的情感变化，这叫情感对位。 好 ，The Wuxi finger hold， The Wuxi finger hold， 升调降调也是一种手段，也代表着情感，对吧？ 嗯。 那本文用的是什么呢？是降调 ，The Wuxi finger hold， 对吧 ？The Wuxi finger hold 降调 ，Not the Wuxi finger hold， 对吧 ？Not 读的不是很清楚，因为太紧张、太恐惧了，所以音就飘了。所以我们说，这个配音演员真的很厉害。他就是要把一些东西演唱的，不是演唱的哈，表演的不完美。就像有人说，你看周杰伦唱那歌啊好听，怎么到我这就不是那份呢？人家就是吐字不清楚，所以听的就是舒服， 哎， 就是那股劲儿，哎，你学不来 那种味道。 对，所以他吐字不清楚啊，到你这吐字清楚来反而不好听了。 这里你看他那个 not 感觉在那恐惧之中已经全然变成了 no， 把蒸发了。 对，他都没有了。 Not the 变成了 not the Wuxi finger hole。 对， 哈，师傅这个时候啊，那是什么样的语气？大家听听看。 Oh, you know this hold. Oh, you know this hold. 嗯， 原来你也知道这个掐指功啊，所以你还不是小白。 嗯。Oh, you know this hold. 再听一遍啊，可是意味深长了。 Oh, you know this hold. You know this hold. You know this hold. 看你听啊，转了几个弯啊？ 颇有一点老手系统的感觉，也有像是猫捉老鼠的感觉啊！真的在他面前实在是游刃有余啊。那个 O 就读成这个 Oh, you know this hold. 嗯。你还知道这个是吧？那就好了。语调的话呢 ，You know this hold， 前面的 oh 这样的音的话呢，在读的时候呢，去体会 我们的主人公在说话时候那种洋洋得意的哦哦，嗯，你知道哈，那就行。 师傅也是要皮一下哈， 对，皮一下， 要皮皮皮皮师傅要皮一下。哦，你知道这个价值功啊？Paul 马上接着就说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是第三王朝的无锡大师呢自创的。Yes， 没错。他马上张口就来， 嗯 嗯，说明阿宝还是有一些武术知识的。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正常的说话不像他这么，感觉有点滴滴答答的哈、啊，这种 对呀、 啊，听不太清楚。 必须表达自己的低调，表达自己脆弱的一面，这样才能保住自己。Developed by Master Shi,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那这句话不好读，您看， 嗯 ，Developed by。还读得那么快、嗯、还那么不清晰。 节奏哈，要有一种节奏。我们看一下关键词 ,developed,developed, Master Wuxi, Master Wuxi, Third Dynasty, Third Dynasty, 啊第三王朝 ,Master Wuxi。那么这几个关键词读清楚之后的话呢，我们看这句话的节奏整体确实快，因此在停顿上只有 yes 前面有一个小的停顿。记住整体调是降调。那么这里面有没有要注意的发音的点呢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注意 developed 那个的失去爆破 ，Third Dynasty 的失去爆破，注意这两点。 你要是觉得它太拗口，你可以读成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in the Third Dynasty。来听听看他是怎么读的。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In the Third Dynasty. In the Third Dynasty. 反而还加重了。 对。 但是前面这个 developed by 有点太快了。 嗯。那么我们怎么处理呢？大家其实啊，不用担心说我这句话一定要读得多准多快。其实你用正确的情感就对了。什么情感？恐惧加紧张。当人们紧张的时候啊，人的语速就会不小心的快，会越来越快。不是说紧张以后就一定要结巴，紧张的另外一表达形式就是快啊，所以他说的时候呢，我们就用紧张的情绪来去带动一下，当然前提你先得把它读顺了啊，然后你才能驾驭了，但是这句话要想读到自然的快，一定是靠紧张的情绪来带起来的、 哦、 对，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呢，先按照规则去读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大家体会一下啊，再读一遍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那么再看接下来，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这句话怎么快呢？就是它的内在的结构。它内在的结构有什么呢？就是短元音。它开头就是 developed， 有这么样一系列短元音在里面发挥作用。因为有短元音的地方呢，它就容易把节奏带起来。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对吧？马上就能感觉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这一下子就节奏就带起来了。开头一个字 ，in the third dynasty， 再加上他的紧张，这样大家练的时候就可以把语速拉动起来。短元音加紧张，两个掺在一起就引爆了这句话。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啊，就这么练。 他有一种赶紧要说出来，师傅您看看，我都知道了。 对呀、啊，我知道啊。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因为他要争取时间，不然的话，师傅那手指一动可就没命了。 Please, I can change. Give me another chance. 对，所以 developed by Master Wu Shi in the Third Dynasty. Yes, yes. 对， 就是他，就是这个功夫，就是他，我认出来了。 所以我们在电影当中将会经常遇到非常变态的句子，这都不算啊，这个是很好的，大家慢慢练就。 教给大家一个窍门啊，你说这个 developed by 的时候，你要说的不顺的话，你要把那个 developed by 这个 developed by 要